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 98.2，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 98.2，年轻人，欢迎归队。 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 年轻创造未来，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18:03，各位好，这里是 FM 982正在为您播出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孔文。 啊，我们通常节目是18点开始，今天整整播了3分钟的频道宣传，让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真的有大事发生了。 哎，没错啊，再次给大家隆重的推介一下，我们的982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的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是的，具体到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呢，因为我们照顾到众多爱唱歌的朋友们的这个行程，找一个部落群，所以我们节目是和唱吧独家合作，大家可以在唱吧的火星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好朋友，新朋友老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了，还有黑盘黑墨盘黑钻哈， 关注， 很考验我的眼神。 对对对啊，这个黑盘黑钻还有真的很拉轰，然后都关注了我们，谢谢。 是的，也希望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享出去，今天依然有非常多精彩的唱吧红人 MV， 还有互动话题以及李玟演唱会的门票等着大家。 哎，然后还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最重磅的最近的事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 下个周一，就在下个周一， 哎，没错，就在下周一6月26号，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将会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还有开播日的17小时的大型特别直播节目《声如夏花》。 话。 是的，大家除了那天参与我们的活动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这个随手拍 FM982 赢限量版明星 T 恤的活动。假如说您是在开车或者在通过收音机听我们982的节目，您可以拍一张自己正在收听982的照片。之前有同事很搞笑，他就问说怎么拍我正在听，就是如果我在开车的话，把脸凑到那个然后来一张自拍。当然我觉得这样中奖的可能性比较高一些。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方向嘛、 是，但其实只要拍出有这个 FM982 我们的频率，确定您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就可以了。 哎，没错， 大家可以发送微博并艾特活力982，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限量版明星 T 恤，先到先得哦。 嗯，没错，在6月26号当天呢，还会有许多许多的精彩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了解详细的情况。 是的，那下周一的活动就跟大家简单的预告到这里。 哎， 时间啊、非常宝贵啊，特别是在我们节目当中45分钟的节目时间内，真的是想把很多的唱吧红人的精彩作品，包括一些优秀的热爱音乐的朋友，请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和大家分享他们的音乐。 对，而且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 哎，是今天要一开始先透露一下吗？ 那就这话说到这儿了，那就先透露吧。 话说到这儿了，那就让我们的大来宾自己先出个声吧。 好的。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想了解更多我18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新动态，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李玟给我们带来了这一段 ID 啊，听听 Coco 说话就觉得特别的洋气、Coco 唱歌也特别的洋气、跳舞也特别的洋气、 Coco 的电臀也特别的洋气 是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无论您是在火星平台上搜索活力982，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给我们留言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或者刷一刷小礼物嘛。哎呀，这个李玟演唱会的门票可能就送给您了。 哎，没错，一场期待已久的7年重逢，国际天后 Coco 李玟18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会在帝都巴西开唱，更邀请了中国圈中的好友啊，强势助阵。然后我目前了解到的消息应该是 JJ 林俊杰。 哎，是的，昨天我们也跟大家做了这个互动了，公布出去了。 在7月8号这一天呢，邀请你一同参加这场万人狂欢派对，共同见证这场大 party。 是的，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流星划过的行者他们说哎，这是在干嘛呀？哎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送李玟演唱会的门票，请问你需要吗？ 哎，对对对，我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广播了，还可以看，就像你刚刚看到我们的。 是的、 画面。 是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唱吧红人的 MV 的作品，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小清新曲目示范课。 小清新曲目， 哎呀，所以提到这个名字的话，我觉得孔文脸上已经开始犯难了。你一般喜欢的都是那个什么大哥级别的民谣音乐人一类的。 对，也有过很多故事嘛。 啊，是必须要有故事的同学、可是小清新也可以唱得很有故事啊。 对，如果说提到小清新的话，我不得不提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组合，就是第一代的青春美少女。今天的那那种风呼飘荡荡荡荡荡 荡荡，这有点太老， 有点太老了是吗？ 心火烧，心火烧心扉 啊。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可以说是敲开我少男心扉的那个。 哟，那30年前怎么回事，跟我们讲讲。 你怎么不能这样 啊？对对，但是刚刚唱的这段我确实耳熟。我耳熟。对，是你再唱一遍。 说清晨的大街上薄雾飘荡，美丽的少女走在什么啊？对对，就 是是，我好像真听过 这个旋律。 有印象， 有印 象 是吧？如果说这个小清新的歌曲，我喜欢的讲到的是黄雅莉的《蝴蝶泉边》。 哎， 这个算小清新吗？ 这个绝对小清新 是吧？ 是，我也非常喜欢。刚刚那个你快帮我揭晓一下，我现在好奇心特别 up up 的。你有看到我的这三个小黄人吗？他们都特别想知道。 这跟我一个毛 病，这 真的，他们都特别想知道，请看我认真的眼神，快告诉我那个组合的名字叫做， 就是青春美少女， 就叫青春美少女、啊， 青春美少女的第一代。 哇、哦，他们这么大胆，就敢直接叫青春美少女。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出道的以组合的这种形式，女团的这种形式，应该他们算是一个先河、 哦。你刚刚讲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说 SHE， 结果没有想到更老一点的。 对对对，就是青春美少女。 是，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你心目当中的小清新的代表歌手是谁？他的曲目是什么呢？ 哎 哪一首小清新的曲目想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嗯、 刚刚有朋友说送什么，看来没有赶上我们第一波的预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会送出 Coco 李玟18演唱会的门票，7月8号在北京开唱的这一场，所以如果你是北京的朋友或者说可以来到北京看演唱会呢，欢迎跟我们互动或者礼物刷起来啦、 哎、对没错，流星划过的行者他说黄雅莉的歌我也喜欢 哎是的、嗯、还有他有一首就是整个那张专辑当中蝴蝶泉边嘛、嗯、 蝴蝶泉 还有一首主打歌叫做仔仔 仔仔哦，这首歌我没听过。 对对，这首歌下次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中间有一句歌词叫“猪长翅膀飞太高想尿尿”，我觉得很可爱。 要这么直白吗？ 但是真的很可爱，就是这小清新的一个代表了。 对对对， 果果也跟我们说了，他说范玮琪，哎，范玮琪确实也算。 对，范范啊、哦，他说的这个曲目是是非题啊、嗯 我们从不开口那些问题，那一句是非题。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哎，今天点唱机直接。 这个算小清新吗？应该是。 算。 也算小清新吗？ 嗯，算小清新啊，就是让你听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呀，有一种清新扑面的这种感觉，不一定有多么的冷门， 嗯、 但是这样的感觉、嗯、带给人的这种感觉。还蛮清新的， 嗯，哎，在我的印象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个小清新的主题，可能比如说这个会写一些花花草草啊，写一些自然呐、啊 嗯， 单纯的描述美丽的心情啊， 嗯、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范范的这个我们的纪念日，它应该是属于两个人感情的一段纪念， 是的， 就显得有一些深沉，有没有？ 主题不限，哎，包括还果果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哎，这个好，这说、 哎、讲述 对对对， 讲述两个好闺蜜之间的， 对对对对， 看来果果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好同学啊， 对，果果欢迎欢迎欢迎， 非常感谢黑仔、HZTD 给我们送来了18个你最萌，哇，还有朋友给我们送来了小火星，都说是好听的。那今天一开始呢，还是要放一首跟大家可能颠覆传统小清新，不过这个歌手确实是足够清新、 嗯、 而且今天我们的演唱者也就是我们的唱吧红人也足够清新，我们来听我们的唱吧红人夜夜妹带来的小半。 我会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着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月 这个小半啊唱的确实是不错、 嗯、 但是这个我们的播放系统暂时出了一点点的小 bug、 嗯、 所以它会出现一些滋啦滋啦的声音， 哎对， 考虑到大家的这个听感 对大家宝贵的时间，我们 是所以就孔文就给大家唱吧、嗯、 对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哎呀小礼物可以刷起来一波了，而且还有机会获得演唱会的门票， 对大家鼓励一下，我们有基础词，谢谢大家 是的，但如果大家想要观看这个夜夜妹演唱的小半呢，可以在唱吧上搜索 TIAAAA 然后就可以找到夜夜妹了，她有很多还蛮精彩的一些演唱的， 对对对，这位歌手呢就是刚刚啊在我们视频平台大家也可以看到是一个也非常萌的妹子， 哎是，而且她的头发很有感觉、啊、就是下面有染了一段， 对对对， 染了一段紫色的， 对两小撮， 嗯 啊对，这种风格其实是很萌的， 是、嗯、就提到她刚刚演唱的这首歌曲吧，就是小半的这个原唱陈丽可谓是民谣界的小清新代表、 哎、嗯，最近他是不是也是在这个 他去快男当家， 对对对，在快男然后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话题讨论， 是的、嗯、他跟我觉得哎，快男这个导演也挺敢选的，你说陈丽、啊、罗志祥李健完全不搭嘎的三个人， 对我觉得是造成一个这种反差的效果吧， 而且他们设置的这个环节还真的蛮难为人的、嗯、因为要选30强嘛， 对 所以必须是 300个人先30强， 是直接淘汰率这么高，90%人都直接被 pass 掉了 啊， 但是要求的是这三个评委都必须选择通过，但你知道这三个评委其实歌路啊曲风啊包括 对个人喜好是 完全 不 同的， 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想这300个人够不够他们挑出来 西哥。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陈丽对于他们两个来讲，应该是进入歌坛的时间应该是最晚的。我觉得这个这次的任务，我觉得挺难为他的 啊。是、嗯，我们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看看这个快男最后选出来今年的这个前十强有没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选手。 哎，没错。 刚刚有提到陈丽，她是一个民谣歌手、嗯，其实民谣歌手当中很容易出这种小清新的一些代表， 对、 嗯，特别是一些歌词啊，包括他们拍的一些很简单的 MV 啊，都非常的有感觉。 嗯嗯嗯。 所以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大家推荐我们唱吧红人消失的雀斑尘的作品《再见我》。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可以把原唱者的名字发到我们的平台上。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 这也是非常小清新的代表哈，民谣乐队好妹妹乐队他们带来的一首不说再见。我不知道孔文有没有听到其中的一句歌词，就是为了拥抱一个人而拥抱了一整个班。 哦 是吧， 对对， 就听起来很喜感，但是很戳中内心。 对对对，其实好妹妹乐队他们的整体乐队的风格都是这种偏小清新的。 嗯，我也非常的喜欢他们。 对对对， 而且觉得他们的风格非常的多元化。 哎， 特别是哎，你就觉得自己的小心思被他们说中了一样。 对对对， 以前的时候我也就是想偷偷的要一个学长的 QQ 号码，当时还是 QQ 啊。你后来做了什么？ 我就要了整个我们升旗班的所有的人的 QQ， 但我们只加了他。 哦，对，这个时候啊，同学们，我要给大家做一个统计 通讯录。 对，做一个通讯录，方便大家联系啊。其实 大家都把这个 QQ 给我吧。 哎， 都要回来了之后，后来我就只加了他。哎呀，五颜三 色。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一句话呀，女人的心思海底针呐。 是，我们的平台暂时已经恢复了，所以继续和大家推荐我们唱吧彭文仁的作品。 嗯， 还是来欣赏刚刚的那位萌妹子带来的陈丽的经典作品《小半》。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打算做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与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我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 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夜夜妹的她的演唱的作品《小半》。其实这首歌真的很难，因为我曾经在 KTV 当中尝试演唱，我很喜欢这首歌，可是它中间那种被我誉为叫断气式唱法，就是一句接一句，一句赶一句，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倒气儿。 啊， 所以还真挺难的，大家可以去 KTV 试一试。 对，你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如果从唱法，你的就是难度的这种感觉来讲，让我想到了这个 Eason 的这个富士山下。 哎，是 啊，太难唱了这首歌。 但是你就发现，在人家会唱歌的人的眼前，好像这也并没有什么难的。 哎，对对对，没错啊。刚才我也是这个搜索了一下，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当时打开我少年心扉的青春 美 少女 组合， 青春 美 少女， 美少女组合， 对对对，第一代的组合，他们那首歌叫。Happy Baby， 就是快乐宝贝。 哎 ，Happy Baby。 哎，对对，这个大概是这样一个旋律啊，就是清晨的大街上薄雾飘荡，美丽的少女走过身旁，新鲜的空气露珠晶莹。对，这有没有大家如果、 哎、是这样的、 哎、是这样的吧，对， 我有印象，是为什么？因为新生代少女组合 SH48 在今年的跨年演唱会上改编了这首歌曲，演唱了新的版本 啊。那我觉得应该是像当时的 也蛮青春的， 对对，当时的美少女组合算是一个还原，一个致敬吧。 因为 是的， 你的印象太深刻了，对我。 哎，对，而且特别一堆长腿的妹子，她们一起在那边一起跳起来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觉得哎，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原来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 对对对，这首歌是很多很多年了。 是现在电的这首大家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SH48 的组合成员之鞠婧祎，她被誉为是400年难得一见的美少女。她的歌曲叫做 Fighting Day， 怎么样，新老美少女比一比？ 对，比一比。 美少女的故事暂时先聊到这里，刚刚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新生代民谣音乐人，他的名字叫赵柯。哎，他也是一个蛮小众的歌手，可是歌确实也很好听。我们不妨从我们的唱吧红人消失的雀斑尘翻唱他的这一首再见我开始了解他。 一次寻找的老地方，你还是一晃的漂亮，却不是为我化妆。一年之前醉过一场，醒来就选择性遗忘。没有想象中大方，我去都我去了，为何要再见我？难道想确认我是否狼狈吗？都这么久了，就别再纠结到底是谁错，而且我不是说过过去就全都算我的，看过你的相册，它其实也不错，你自己的选择，联想之前对我有新的生活，就请珍惜这好好过，就当我是个过客，像说好的那样忘了我。跟我坦白之后，你说走就走，我没有挽留，任你决绝的眼眸，没再回头。他在楼下等候，引擎已经发动，不等鸣笛催你下楼，我被蓄谋已久。 想再见我，难道想去冷落，是否狼狈吗？都这么久了，就别再纠结到底是谁错。而且我不是说过，过去就全都算我的，看过你的相册，他其实也不错，你自己的选择，别像之前对我，别觉得难过，我才是受伤的那一个。我曾经尽力爱过，没有什么遗憾的，如果你告别我，请不要再见我，现在一个人活也还挺好的，谢谢你的施舍，请给了这么多，让你忘了问过我，我需要吗？过去都过去了，别觉得想说的就这么多，没有别的是我先走了，你不必再见我，你不要再见我，好吗？ 好吗？ 哎呀，唱的人这够小清新了吧，再见我。 哎，对对对，这个赵柯呢，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也可以看到。 这个不是赵柯，这是消失的雀斑陈。 消失的雀斑陈、啊。 他演唱的这一首《再见我》是小清新民谣歌手赵柯的作品。 对对对，那么赵柯呢，我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哎，这可有的说了，因为大家觉得说，哦，这么深情、这么抓心的歌，那肯定得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故事的人，或者说沧桑的老大叔吧。 哎，这个赵柯呢，其实不是，他是一个92年的非常年轻的一位歌手啊。 什么？请再说一遍他的年龄。 92年呢？ 92年， 对呀、啊， 出来凑什么热闹？现在才25岁，好烦这种人，而且已经出唱片。 对对对，他毕业于这个西安音乐学院，然后也是有过这个非常丰富的，可以说是参赛的经历。从10年开始参加了第二届啊《天生我才 K 歌争霸赛》，然后获得的是全国的亚军。 哇，那也真的还是蛮厉害的。 哎，对，中间每年其实都有啊，然后到14年，给大家说，14年是这个中国好声音的第三季比赛，获得了杨坤组的是前16强。 哦，那可能我们还在电视上看见过， 对， 但是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对，那个时候呢，也是推出了个人第一支单曲，叫做《廉价的爱》。然后时间跨到了16年，2年之后又有一个大的进步，然后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再见我》，然后获得了艾菲音乐奖年度最受欢迎的艺人奖的这样一个提名。 是的，因为刚刚通过我们的长麻红人消失的雀斑陈的这一首翻唱，我真的觉得说哇，这是一颗遗珠。怎么讲，我们叫做挑战新歌声金曲捞，把这些大家平时不太仔细听的，或者说没有听到的一些民谣歌手或者小清新的这些演唱者、他们的歌曲打捞出来推荐给大家。 对对对，这也是 搜索一下 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 是的，再见我回去要学一下，怎么样孔文，学一下，这应该是你的歌路。 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今天我会单曲循环那个 Happy Baby。 哎，对对对，下次来一个串烧，先来 Happy Baby， 然后紧接着串再见我。 对，没错。 是的，接下来还是想继续跟大家推荐长麻红人的作品，可是我们时间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就挑一个非常有才华的 MV 吧。这个 MV 真的还蛮有看头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火星平台上搜索活力98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看一下这支视频。这是两个人拍摄的，我们先卖个关子，大家一起来 听听看。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 Amy Cherish 和他的好朋友一起演唱的《不该》哦，真的非常的有感觉，因为这首歌的原唱是周杰伦和张惠妹，天王加天后。 对，没错。 但是我们唱吧红人一点也没有输，有没有？ 对他们两个配合的真的是非常的默契。 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他们更多作品，可以去唱吧上搜索 Amy Amy 7990去了解。 哎，没错。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播放一个提示啊，是防汛指挥部的提示，21号夜间到24号，本市将会有一次区域性的暴雨过程，然后呢请您出行注意安全，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情况，这两天天气比较多变，而且从明天开始就会有大范围的降温天气，也提醒您要注意调整衣服着装。好了，您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 FM982 的今晚有戏，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孔安。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曹方的《风吹过下雨天》。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弹琴心意间，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多想再见你一面。